人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不要太晚。 辛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ai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玉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i。 OK。 嗨嗨嗨！到了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就是今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一直好音乐 non stop。好音乐怎么样？这个不打烊哈、啊，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个好音乐不打烊。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麦同学。就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向所有全球的，无论呢通过网络的方式收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还是呢正在路上开车的，在北京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周日呢，这个开车也不能太过于走这个飙车路线，对不对？啊，毕竟呢，今天悠悠闲闲的啊，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准备呢一下明天的这个工作日的事情啊。今天晚上同样有2小时呢，来奉献给大家好音乐，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可以呢及时跟我互动，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为你呈现今天晚上呢自己的音乐心愿，或是呢在周末的尾巴想要说些什么，对自己说些什么，对心爱的那个人想传递一些什么样的情话。哎，为什么非得是情话？难道不能是所谓的狠话吗？ Okay. 你明天不要理我。对，然后呢都可以来跟我互动哈。那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咯，现在做好准备了没？ 天哪，麦克风 失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呐，绷不住的心，想到哪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至上我很要我很要，只要开心就好，我很要我很要，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情深，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很要我很要，只要幸福就好，我很要我很要，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想的人。也许聪明的人少了一点天分，再苦再烦我活得认真，至少我会承认爱需要的一种过程。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哦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哦嘿呀哦，风多大声走不走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多安全，但是约定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 今天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节目的开场歌，为大家送上的是小智林志颖。哇，很多年前的一首歌，在1999年当时呢发行的专辑《稻草人》当中的，诶，这首歌应该是他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啊。那个时候呢，我还是这个卡带的年代，磁带的年代，我呢有自己买这张这个盒带卡带专辑。然后呢，从此会发现哈，这林志颖的这个转型转的，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吧，哈，转成了深情的情歌路线。然后呢，现在呢，很多人看到林志颖，依旧呢，就觉得是哇，因为我们台里面很多，我们这个部门里面的这个有同学女性听众哈，就是林志颖的这个死忠粉啊，爱了那么多年哈，爱到这个老公都已经这提起小智林志颖的时候，老公是谁？老公跟我有什么关系？1999年的专辑《稻草人》当中的这首歌，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场呢，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回忆。如果呢，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呢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所谓的共鸣哈。哎，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对。然后呢，但是呢，快乐至上嘛，无论是什么年纪，什么样的年代。你享受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怎样的阶段，都应该把快乐放在第一位啊，是吧？赚那么多钱干嘛？为了快乐，是吧？努力做事情为什么？有成就感之后怎么样？快乐，对，遇到对的人怎么样？快乐，快乐至上啊。给你最新的小马丁。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辛辣， 辛辣麦克风。 天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再多给我刺激，我慌了自己，连呼吸都快暂停。当你向我越走越靠近，下楼越是好奇怪，难道你也觉得怪异？当房间一片黑，尤其你看着我各种表情，你的呼吸声音慢慢清晰，让我加点继续快做歌。 结果失灵了， 如果想赢他的视线，他还要再放电。 带着阳光，活力荡漾，赶快跟随 DJ 麦同学的音乐脚步，和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大家好，我是品冠。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前两天呢，我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很多年啊，这个过了几百年之后呢，这 然后呢，就过了几百年之后的首次的考试哈、啊，这很久没考试了，突然面对考试，让我们这种呢已经工作这么多年的人而来讲哈、啊，有那么些许的不适应，但是呢，会觉得蛮有趣的一次体验哈、啊。总之呢，这个说到考试啊，啊是吧？你不是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就是呢，像我一样。会用实力告诉你们，我们这个班级啊，我们这个年级甚至一共有多少人，用实力告诉大家考多少第一有多少人是吧。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如果呢太过于悠闲，或是所谓这个悠闲是太过于呢由自己来把控所有，你会发现就会缺失很多的挑战的机会，可能呢会遇到一些大的挑战，你已经习惯了，但是呢一些生活中的小小突如其来的所谓的这个小惊喜或是小惊吓，它其实是会让你成长的啊，给你一些小小的思考。现在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点歌贴下面进行留言，好音乐 Don't Stop。 Can't you see it's me who about that life?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首歌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播。我们要祝大周周同学生日快乐。他说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麦同学希望可以送首五月天的这首歌给我。28岁正青春，一年又一年的陪伴，谢谢你来这么多年啊，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陪伴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美好送出。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年华》，杨玉鹏作词，曾令龙作曲，周鹏演唱。 记忆不差，不信问一问白发，那一场老戏依旧在吱吱呀呀，谁的身影路过夕阳西下，有一座石桥，他不说话。离开的都叫老家，不老的只有

给你自由。 非常会唱的原住民音乐人的歌手佳佳泪滴，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 你的寂寞，别让我找到你。这个世界里可没有另外一个你，就算保持距离也很甜蜜，只因你才有这权利。 做我的猫，做我的猫。

好运在等你，好的事情也要正在发生。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 麦麦的周末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每个周末的空中跟各位相会于此。想想呢就很奇妙啊，一周我们呢可以有两天在周末的时空呢来相会。放一首冷门歌929，也许像星星。 也许像星星，也许是梦境，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也许会哭泣，也许又怀疑，我不要这世界穿着虚假的彩衣，我要看清我自己。 城市有太多伪装，阴暗的角落却找不到阳光，人来人往，匆匆忙忙，我多么希望能跨越那座墙。 小鸟子偷偷看，小花在偷偷看，小王子偷偷看，他们在偷偷看，看我的无助与彷徨。小河在静静听，山也在静静听，听消失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晰，那是我回家的足迹，也许像星星，也许是梦境，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也许会哭泣，也许有怀疑，我不要这世界唱着虚假的旋律，我要看清我自己。吃饭，可怎么去熬？ 全体会，不得到的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去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喝了手多喝几杯，何必现在难为。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李荣浩的新歌在这次的专辑当中的年少有为，在单曲的形式，2018年的今年的这7月19号跟大家见面的歌曲，23:1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好音乐，同时不要忘记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 麦 home 打卡报道。这首歌曲很想送给呢最近有考试的朋友，因为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很久没有考试啊，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对考试翻白眼啊，从小翻到大。这首歌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 当找对象了， 你考试有没有过？过了没？ 坐在这 啊，有没有过？ 等天气或心情，决意都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wake up, wake up. 到了林俊杰，你有没有过？接下来给你阿妹张惠妹。 同样的一场雨落，同样你还是没说，只是抱紧我，时间一到就松手。你用一万个理由都比沉默还温柔，为什么爱我又不断退后？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站在你背后，我连呼吸都痛。 在 Star 专辑当中的这首抒情歌算是他唱抒情歌拿手好戏的作品，你是爱我的。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听到了一个钢琴伴奏，几乎阿妹的这个轻声演唱起步到最后的情感的变化不断的推进哈，带到了很多很多的情感点，也是当时呢大家听到这个唱情歌的阿妹啊，魅力呢不断的增加的一个作品。不知道各位最喜欢阿妹的哪首歌呢？23:27，邀请大家继续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聆听好音乐，同时不要忘记来说说自己生活当中喜欢的歌曲啊，想要送出的歌曲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新浪微博来进行互动，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没有？新党同学说呢，有点慌乱，措手不及啊。其实呢，就是自己这个拖延症太厉害啊。突然间呢，在此时此刻，肚子有点咕咕叫，有点饿了哈。但是呢，自己准备忍住啊，希望呢可以得到我的这个助力啊。我只想对你说，人生呢有很多时刻自己呢放不下，对不对？哇，压力大放不下。但是一想想美好的炸鸡啊，美好的卤肉饭，哇，你知道前段时间吃到的那个泡烧焦牛肉面有没有？哇，你再配上这个 各种你知道拌饭呢、啊、然后那个半熟的鸡蛋在饭里面搅动啊，然后包括有这种很大颗的薯条，你知道就是那种超级不健康，但是呢咬下去哇，你知道嫩嫩香香啊，包括呢因为我自己现在有自己的餐厅嘛啊，具体的餐厅呢信息呢就不在节目当中这个大肆的营销和广告了啊，因为呢我们餐厅现在每天人满为患，也不需要太多的顾客了、啊、也太傲娇了吧真的。好，在这里不做广告了哈，有广告的嫌疑哈。王婆卖瓜说自己的餐厅啊多好吃不太好，啊，倒是有一些粉丝朋友呢，听众朋友呢，有自己这个人肉出来扒出来哈，啊，想到哇，餐厅里面的这个非常非常香的火锅，有没有这个麻辣的味道渗进去？或是呢不想吃那么重口味的话，你可以吃一些你知道非常新鲜的蔬菜一涮，亦或是点的这个番茄锅配蔬菜，对不对？好，我说完以上的内容，不知道刚刚呢这位想吃夜宵的朋友是不是阻止了你的这个犯罪的想法啊？23:29，是该燃烧一下你的卡路里了。 天大麦克风， 真大麦，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而且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或雾，对明天的交通早高峰有不利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北风渐起，能见度好转，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天空突然下起雨，更像电影经典的剧情，让我的心动像巧克力，融化在你手里。如果认真闯进你心里，是否提高甜蜜的几率？只要白天可以遇见你，整晚都能美白。早睡早起，开心又传染力。 电影经典的剧情，让我的心动像巧克力融化在你手里。如果认真闯进你心里，是否提高甜蜜的几率？只要白天可以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叫现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正在回归。What's up, what's up? 累了就躺着， 城市大有前途， 我就躺着， 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嘿， 我就躺着，城市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赋。 最后一个时段喽。 我躺着，天气可笑，才不是渣男的内容。我躺着，把钱要带你不出不要内容。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内容。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满的封面我想许个愿。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躺着先不下饭葫芦，躺着放骨，躺着辛苦，躺着天上西南江路。我就躺着 生命在于躺着，阳光斜着晒，躺着，腔调腔调啊。 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是神仙路上犯糊涂，躺着放骨，躺着辛苦，躺着接受西南家族。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 有你不，我见到你就躺着你， 见到我 也躺着， 初次见面 就躺着， 连说再见 也躺着， 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爬着躺， 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恨着躺， 太能躺了， 先生们，我就躺着，真是到前途， 我就躺着， 为思量破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此时到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天分有地步，就躺着，就躺着，我就躺着， 滴溜，躺躺躺着， 就躺着。 躺着躺着躺出了一个天翻地覆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确很喜欢躺，宅在家里一整天，整个周末是不是都没出门呢？你 写了100个字给你， 嘿， 100%的情绪， 呀， 说不出口的话，想出来更动听100个字爱你，100%的坚定。 同学，百字情书，100个字来爱你哦。 突然想扔掉手机，和毛笔将它代替，写封信把它交给你，最好用直升机。周围人叫我星星，说我够了别发神经，我但愿长醉其中不复醒。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句意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 情书、脸书、无字天书，浪漫的指数在这里了。现在的你，打开收音机，放掉手机，甩大大脑，用心支配着你的手，摇摆不定，会傻傻冻结在空中，书写爱的感动，存在在每个时空。我喜欢你，哦，我写错了，应该是我爱你，唯一爱的解药 ，Only Love。 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句意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100%的情绪，说不出口的话，想出 don't care what it breaks your door. Say it's all you can take, but it takes some more.

常幸运，非常开心，可以呢在电波当中透过我们的节目，通过麦麦的电台认识这么多有趣的你，认识这么多幸运的有缘分的你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像是一个空中大家庭，还真的是这种感觉。彼此的互相陪伴，互相的鼓励，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啊，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在北京音乐广播你不变的最爱的 Beijing News Radio 电台当中呢来跟我们相会。哇，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只有在每个周末夜的限量收听，也特别感谢大家。在明年呢，我们节目的同样是还会继续在这个时段跟大家见面哈。收听率这么高都是源于大家的功劳哈。每个人呢经常无论是通过网络的方式点点点，还是呢在车里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麦麦感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跟你说声晚安，让我们在下周六晚上九点钟再次回归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 Say goodbye to you guys， 下周见喽。 天大麦克风。